北京时间1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 清晨，阳光洒进我的房间。 午后，我们相约在校园。 黄昏，我幻想与你再相见。 深夜，又梦见你的容颜。 982青春联盟。 982青春联盟。 青春的每一天，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。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，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，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，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，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，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，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，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。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，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，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。 打开电脑，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不断寻觅，拿起手机，在多媒体的娱乐中放松心情，按下快门，在光与影的辉映下留住美丽，推开家门，在智能化的家居里感受生活。科技让生活更便捷，科技让未来更美好。无论是让人惊喜的高科技，还是令人惊叹的黑科技，前沿数码技术都逃不出极客的眼睛，新鲜科技资讯也会有不一样的趣评。这里是极客相对论。 极客相对论，科技新视点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主播谢琛代表导播诺亚、昭义、木南在主楼301，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准时收听极客相对论。先从这档节目的故事开始吧。节目的方向是我很早就确定下来的，因为平时对数码科技方面比较感兴趣，有关的评测和脱口秀也会看一些，所以抱着写稿子会比较容易的心理选择了数码科技的方向，确定了要说什么。在这之后啊，就得给节目想个名字。可惜呢，我是个文学素养不太高的人，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什么好听又顺口的名字。后来无意中看到科技媒体 Zilla 创始人王自如的一档脱口秀《科技相对论》，我当时觉得，这个名字就很棒，但是又不能直接照搬过来，于是就讨巧改成了《极客相对论》。其实我自己并不算是个极客， 只不过借用了极客身上对科技的热爱罢了。记得节目里有一句类似 slogan 的话，极客相对论，科技新视点。每期的开头和结尾我都会说。其实我在第一期节目的稿子里第一次写下这句话的时候，并没有想用它作为 slogan 的意思，只是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开头，而这样的开头呢看起来会比较顺一点，所以才选了它。后来的第二期第三期节目的稿子开头也是直接复制过来的，于是慢慢的它就变成了一句好像类似 slogan 的话。不过真的要说这个节目的 slogan， 我还是更喜欢标头里那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。这句话也不是我的原创，是改自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 Better City, Better Life。 极客相对论第一期节目应该是在去年的三月份，但是过于心急的我其实早在半年前就开始计划整季节目的内容了。当时我至少规划了八期极客相对论的主题，但是后来除了第一期移动支付和第二期人工智能之外，基本上都不在当时的计划里，当然也包括今天的节目。后来我们一起聊过情怀和工匠精神，没落的旧贵族， iPhone 7和他的公式对手 Note 7，对话法大小石桥 APP 产品经理，以及上一期当那些朋友突然消失。上一期是我的主播告别期，在选题的时候其实埋了一些梗，标题里的朋友既是节目里的那些数码产品，也是极客相对论这档节目本身。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玉置浩二的 Friend， 歌词第一句话是 Sayonara， 日语里再见的意思，通常用在很久难以重逢的朋友之间。作为一个主播，或者说这期稿子的写作者，因为我实在难以称其为作品，写下这些小细节的时候是非常有成就感的。不过最后留给自己来说破，多少有一点小尴尬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了这期节目，有多少人最后发现了这个小心思，所以我想把这个故事说给正在听节目的你，我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朋友。刚才说的人脸识别技术，其实这项技术离我们并不遥远，甚至是我们大部分人都具备的一个基本功能，只不过有一些我们平时称作脸盲的人在识别效果上稍差一点罢了。进入法大，进入广播台，进入新闻组，每一个过程我都在运用这项技术。最近录入的呢是我们一七级的实习主播们汉文、洪瑞、文静和俊辉。汉文是一个非常乖的孩子，每次录小样来的都很积极， 听完跟他提建议和要求的时候，看到他的眼神，莫名的会觉得很欣慰，感觉就像刚刚做完 debug 的某个程序，按下回车键之后就能自己流畅的运行，而自己几乎不用再操心。记得第一次录小样的时候，他跑过来对着我和昭义夸奖了一番，说我们的声音很好听。其实我想说，汉文啊，广播台作为一个好声音的聚会，其实每个人的声音都很好听，你当然也是其中之一。记得老大曾经跟我说，新闻组的男生都非常靠谱，我想洪瑞应该是符合这个论断的。在几次录小样的过程中，他的状态调整得越来越好，同时也越来越稳定，很期待他独立上早新闻和节目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。当然洪瑞啊，虽然小小的吹了你一波，但是千万不要骄傲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，要一直不停地朝着更好的标准努力，这是我对你的期待，也是新闻组一贯的要求。文静大概是四个小孩里看起来最接近稚气未脱的一个了，每次跟他交流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在带一个小妹妹，偶尔不跟他开玩笑要说正事儿的时候，看着他连声答应的样子，差点就绷不住快要笑出来了。虽然每次录小样都会叽里呱啦的跟他说一大堆，也不知道他记住了多少，做到了多少，有的时候叨叨的太多了，还总怕他会嫌烦。那我想说，文静，你身上还有很大的潜力，要一直继续努力呀。俊辉本该是四个孩子里我了解最多的，因为他除了录小样，歌手大赛里和我一起在选手组忙活着，然而大概是我的失职吧。实际上我对俊辉的了解很有限，印象里他是一个高高瘦瘦的，话不太多的内向男孩，声音也和性格一样稍微有些闷闷的。俊辉，你要和三个搭档四个导播多一些交流呀，让我们才能更了解你。四个新孩子相处的两个月虽然不长，但我希望能尽力让你们感受到广播台的氛围，感受到新闻组的氛围，这些感受也许你们现在还不太懂，但以后你们会懂的吧。把数据库往回调，会发现去年九月录入了四个新的文件夹，名字叫星鼎、方圆、文宇和海鹏。那这些文件夹里都放着些什么呢？星鼎，我不怕你骄傲，你是我们四个听到的最惊喜的声音之一。回到去年初试的时候，你的声音点燃了对面导播间所有组的导播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你是新闻组的声音。你的文艺扬鼓，我自知水平有限，不敢妄加评论，但我能从节目中感受到你的书生气，从稿子里感受到你倾注在字里行间的热爱和用心。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，优秀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一定要做得很好，优秀到身上的责任一定会稳稳地扛起来。我知道你对孩子们的要求很高，对自己的要求更高，所以我们把新闻组交给你和你的三个伙伴，非常放心。方圆，差点儿你就要和新闻组错过了，幸好还算是有缘吧。我听你说完自我介绍，就觉得你一定是和广播台和新闻组有缘的声音，以至于后来我总跟另外三个老干部炫耀， 方圆是我亲自带进来的小孩。对了，他们每次夸你遇见的镖头录得好，我也特别开心，因为那也是我录制和剪辑的。遇见是一个情感杂技类的节目，一个感情不细腻不丰富的人是很难做好这种节目的，而你恰好就是一个情感丰沛的姑娘。但是在教完你导节目之后，我总有点不放心，怕你会不小心忘记。后来我又觉得自己的担心有些多余，因为你在告别期里说想做一个可靠的师姐，我相信你会努力做到的。文宇，作为新闻组三届以内唯一一个东北人，性格里也带着东北人的豪爽和直率，偶尔还有点小粗心。老实说，按照新闻组惯常的配置，我很难想象出你和方圆到底哪个才是更适合那个可爱挂的位置的。你的中国吃虽然是一个隔代遗传的节目，但是却做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，真的非常用心。一年来你的早新闻也进步很大，状态也越来越稳定了，只是有些遗憾的是，你们已经成为要坐在对面当导播的人了。希望你能把早新闻的这股上升态势也带到导播生涯里吧。海鹏，一开始我们总说你的声音像是没睡醒，有些闷闷的，而到了现在终于能听到你睡醒之后的声音了。追寻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节目，既讲情感又讲地理，可以让我们发现一个河北汉子还有这么多丰富的情感故事。新闻组的男生一定是靠谱负责和果断的，你和星鼎要好好保护方圆和文宇，一起撑起新闻组接下来美好的一年。你们四个呀，一定要团结在一起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新闻组的未来，新闻组的小孩，我们就全部都交给你们了。最后把时间拉回到2年前，我的记忆库里第一次加入了23位新鲜的面孔，这是23位同级的导播。编辑组和新闻日常互动是最多的，我们每天早新闻的稿子都得仰仗他们的辛苦工作，因此哪天的早新闻稿子多了几个阿拉伯人名或者金融术语，就赶紧跟他们多沟通沟通吧。有点内敛但靠谱的梁科，特别有气质的孟源，感性又古灵精怪的轩宇，以及看起来就给人踏实稳重感觉的一超，就是现在编辑这个温暖的小家庭的四位家长了。放肆的主播们和新闻一样享受着珍贵的直播机会，有幸跨组和翻车完成一次放肆直播的我表示还是别表示了，不然将来出了偏差可是要负责任的。受到全台表情包用户好评的台宠静琪，带点神秘感但接触就觉得一定是可爱男孩子的良久，话不太多，不过聊到喜欢的事情会很激动的小白，还有这学期出门交换的丫丫，不知道成为导播之后会是怎样的呢？音乐组比前者少了放肆，却多了一份甜美和淡淡的忧伤，这份甜美来自一听就知道是吴侬软语的声音酥酥的一婷，而淡淡的忧伤则隐藏在喜雨这个人如其名一样有趣的声音后面了。我是一个不太有音乐审美能力的人，但是 却很喜欢他们的声音与缓缓流动的抒情音乐交织在一起的感觉，让慵懒的人有了一些不慵懒的思绪。同样能让人浮想联翩的还有英语组 Fred 和 Jerry， 一个英音一个美音，听着总能让我发挥充分的想象啊，实际上是因为水平确实有限，听不太懂，只好靠想象了。幸好平时跟弗雷德聊科技新闻、交流赛艇经验的时候都是中文，跟 Jerry 聊天的时候也不需要锻炼自己的粤语，这才能够跟他们有这么多可以相互认识和了解的机会。说到文学组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感觉让我来介绍有一些班门弄斧的味道，不如他们自己写的有文采。天琪是一个画风跟文风有一点点差距的妹子，平时跟她聊天大概很难想象她的稿子能有这样一种风格。黄凯则更是有些难以捉摸，佛学中医古诗词总能让大家回之以目瞪口呆。至于剩下的部分，我想还是留给他们两位自己来填充吧。要说程哲是体育组的人，我一点儿也不意外。虽然身材看起来有点橄榄球运动员的潜力，但对足球的热爱可是实打实的没得说。跟他聊起来，你会觉得如见懂球帝小编。但是说雨晴是体育组的主播，就让人非常惊讶了。我书读得少，也不知道体育的女主播应该是啥样的，只是猜测雨晴读体育肯定跟平时的她不是一样的感觉吧，至少对比程哲应该少了那股子大碴子味儿。校园组的诗雨是一个很感性的香妹子，也是一个很要强的人。尽管我俩是校友，但是我对她的了解可能还没有同组的可航对她了解的多。可航呢是一个有趣的福建汉子，我们俩都对一个作家的小说特别感兴趣，也就借此慢慢的聊开了。校园组的气氛似乎一直都是轻松活泼的，两个人的性格也属于开朗外向的类型，因此大家也都很喜欢跟他们聊天。综艺组应该是全台画风最清奇最欢脱的地方了。彤彤是一个热情的北京女孩，土豆是一个搞怪的内蒙大汉族男孩，彤彤是推送海报样样拿手的全能童，土豆是善良靠谱的土豆。还有一点要说的是，土豆和彤彤的笑声也特别有综艺感，就是那种听到就觉得很有趣的感觉，真的。每次看到他们俩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愉悦，估计是被他们积极乐观的状态所感染了吧。这是一段我写在台刊里的文字，是我对这群人的人脸识别的备份。我记得和天琪、逸婷还有静琪一起逆着高峰期的地铁人流，在北京广播电台的直播间里玩了一个让人紧张心跳的角色扮演游戏。后来我们一起去吃了饭，一起又赶着地铁末班车回到了昌平。那次我说以后还要继续约起来，然而两年过去了，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找到时间重 重新约在一块儿。我也记得和可航、诺亚、诗雨和良久一起去北科参加配音大赛，风尘仆仆地从六环外赶来，后来又因为时间太晚，连比赛结果都没听到，就急急忙忙地又赶回了学校。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这么一个配音大赛要一起参加了。上面说了这么多，但是仔细一数却只有20个导播，还有3个是我的搭档诺亚、昭义和木南。对于他们仨，我实在是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了，只记得我们的群名在改成3个 VIP 和1个站席之后，我们的关系就像是亲密的战友，对，是战友。此时此刻，他们正在主楼 B301 直播间里陪我刷夜录告别期。我们之间已经说过太多的话了，以后还会有很多的话要说，所以在这里我只想说，很幸运遇到你们，我爱你们。说了这么多，真是说到我自己都累了，各位想必也已经听累了吧，真的很抱歉，也请大家原谅，毕竟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坐在主楼 B301 的话筒前跟大家这样说话了。我也知道我只要停下来，广播台在我的简历上就不再是至今，而是一个具体的数字了，所以我不想停下来，我还想继续说，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说。我真的真的很喜欢新闻组，很喜欢广播台，很喜欢主楼 B301 的这个直播间和导播间，喜欢我面前的这个话筒。最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感谢我的搭档们，感谢各位导播、主播和实习主播共同构建的这个广播台。这首 I know送给以上所有要感谢的人。 大家请往这边看，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， 妈妈，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。 嘘，小点声，宝宝，不要大声喧哗。 喂，喂，你大点声。 这幅画作呢，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。 妈妈，妈妈，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。哎， 嘘，宝宝，小点声，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，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。 喂，我听不清，你大点声。 大家还可以看到

第一次喜欢一个人就喜欢上了你。如果早知道，我不会来长沙，不会让自己遇见你。 值，他无形中就忙起来。以前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和朋友出去玩一次，现在晚上出去多半是为了应酬，应酬就免不了要喝酒。估计他快回来了，南康就走到最近的公交车站，坐在长椅上，看一辆又一辆的公交车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。每次他见到南康，总是很高兴的。南康也高兴，因为别人看得出他喝了酒，南康就有理由可以光明正大的搀扶着他。 喝了多少？一点。醉了吗？一点。会不会想吐啊？不会，还可以。 两个人就这样一边说着话，一边慢慢往家里走。等你到35岁时，他已经要结婚了，留下南康痛苦又纠结，想放手却又总舍不得。 想跟他说，如果有一天你过不下去了，来找我也可以，我等着。我只不过是喜欢着一个人，从1999到2006，7年的时间，爱着这个人。有时候甚至感觉不到，可是真的到了要割掉的时候，会舍不得，会疼，想哭。 收到来自他的信，南康惨淡地说： 你看这个人，嘴里说喜欢我，又要让我这么难过，为什么要等他呢？很多时候，不是愿意等下去，而是不得不等下去。知道能让自己这样喜欢着的人，这辈子都不会再遇到第二个了。 在他搬离他们的房子后，南康晚上睡不着，可是起来后又会发呆，并不会觉得特别的难过，只是茫茫然的不知道做什么才能打发时间。除了寂寞，他什么也没留下。想起以后也许还要这样过好多年，就使人觉得恐慌恐惧，所以会害怕也许不可能坚持到35岁了。所以次年有人注销了南康在天涯的 ID， 理由是斯人已逝，何堪回首。 Achilles and the myth, Achilles and his gold, Achilles and his gifts, Spider-Man'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. And clearly I don't see myself. 第二句话是，他愿意起早贪黑，愿意妥协退让，只要能给他更好的，唯独担不起耽误了他这四个字。过门中家庭压力的部分，用一记耳光，一场酒席，扑面而来的世俗之气便兜头盖面照你一身，成功使你浑浑噩噩，迷惘怀疑，意识到的不过一句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悲哀与沉重。是相处，谈过了世事红尘的压力，也要谈谈美好岁月。两小无嫌猜说的是俩傻子从小一块长大，一起傻故事。欢乐简单的少年时光，插科打诨的斗嘴生涯，让人忍俊不禁。聂维山挨着尹千阳，他的卷子也挨着尹千阳的卷子，俩人低头研究。他说， 哎，你念念这公式。 老常一道化学公式，尹千阳翻书找元素周期表，跟头咕噜过去过了半分钟，崩溃道， 哎，行了行了，这位英语还神经病，我不搞了。 聂维山沉声说， 大洋子，选文吧，会不会做先不说，那好歹都是汉字啊，生物化学一堆公式和成分，这跟红星二锅头似的，看多了上头。 尹千阳思忖半刻， 定了，可是地理俺也看不懂啊。你看不懂的是自然地理，这不还有人文地理呢吗？ 聂维山解释完一愣， 我懂得还挺多哈。 尹千阳扭头看聂维山，也有点惊喜。 俺觉着你没准还能提高提高呢，那俺俩就选文吧。 聂维山坐在最后一排，守着后门，他侧身就看见了熟悉的啤酒肚，喊道： 建刚来了，肃静。 刘建刚进门时鸦雀无声，走上讲台后说： 刚才谁喊肃静了？ 众人惊声，尹千阳发坏， 老师，不是聂维山喊的。日防夜防，下贼难防。 聂维山拿起橡皮朝尹千阳扔，一砸一个准。分享的故事不得不告一段落，节目毕竟有限，而故事却长得很，只待有缘人。而做完了节目，也要说些告别的话了。尤其去年此时，我还哭了一鼻子，但是想想又觉得那时的记忆模糊了起来。我想我开始体会去年于涵、老大、佩佩、大可爱为什么总是笑着说离别，又为什么还是会在最后的例会哽咽。如今我们都从广播台毕业了，以后还是否有机会一起吃饭唱 K 呢？ 或许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诺亚、谢琛、昭义，当我们